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邢健生于1984年，小时候练书法画画，大学学摄影，毕业当导演，是新锐导演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作品《净土》获得英国电影协会设立的东方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大奖。2015年，电影《东》获得第39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他的电影审视生活，关注人性，唯美而冰冷。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邢健。在北京冬日的雾霾天中，我看了这部给邢健带来盛誉的电影《冬》。50分钟的片子，纯黑白，没台词，所有角色是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条鱼，一只鸟，以及一座破败的木屋，一片白茫茫冰天雪地，和一个词，孤独。我一边看一边想，一个出生于1984年的导演，那么年轻，怎么会拍出这样一部电影呢？邢健，我看你的那个电影《冬》啊，就是一个黑白的，就那么简单的人物，但是很有震撼力的画面啊，就让人看着心里头觉得还蛮沉重的。当时看片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导演拍的作品。我知道你拍那个片子的时候也就不到30岁，我说将将要30岁。 对对对。 不是应该努力要展现很生命勃发、阳光灿烂的吗？活得最热闹、最认真、最开心的那一段吗？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年龄选择拍这样一个片子？我在猜想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心很丰富、挺敏感的孩子，从小。脑子里想法比较多，或者说想法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是吗？我的判断正确吗？ 就是我从小就是比较喜欢思考的一个人吧，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正面的、负面的，然后各种角度啊都会去想。对，包括我后来写剧本也是这样的。 你是小小的时候就会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对对。 真的是吗？我到哪里去？ 对对对， 什么时候想这事儿？上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还没上学吧？ 没上学就开始想这个。 对，我记得有记忆的时候，就这个其实源于哪儿？源于童年的时候，我住在爷爷家里面，然后是东北的一个很偏僻的一个村庄吧，然后那个时候几乎我记得每周的时候，就是那个村庄都会有一个老人离开，然后我们那时候小孩就会经常去看，然后主要那时候去看那些二人转啊、那些节目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就会。有的时候回到家里就会晚上就会思考，哎，就觉得好像有一天可能我也会像他一样离开那样的，就会思考这些吧，然后越思考越想越多越复杂，就会想，哎，那到底我是从哪里来，然后我活着这么短，假如活70岁或80岁要做些什么，就我如何去活这么多年，会思考这些问题吧。 那么小就会想这事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对啊，就像那个我后来看那个有一个电影叫《天使艾美丽》，那个小女孩从小就会看天，然后她就会想象那天上是什么什么东西。其实那时候我也会啊，就很小的时候就觉得，你像我们都是看那个《西游记》长大的，就经常会看云，然后觉得啊，那个是一个什么神仙，那时候就觉得是天上是有神仙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会想的比较丰富吧，或者比较杂这样的一个。 嗯， 对，那时候只是幻想，但随着年龄渐渐长大之后，慢慢的可能思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你小的时候，小伙伴们会不会觉得你是个怪人？ 没有吧，就是那时候比较不太健谈， 嗯， 一天可能说不了一句话那样。 嗯，很害羞的一个男孩子。 对对对。 嗯，但是脑子里都是事儿。 就其实害羞这事儿也挺好玩的。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应该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然后转来一个另外一个学校的一个就两相当于两个学校合并， 嗯， 然后有一个一个女孩，我记得长得特别高特别瘦，然后又特别黑那么一个女孩，然后到了我班之后，就是那个年龄段就突然间就喜欢偷偷的去看一个女孩，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那种说没那概念吧，没有喜欢那种概念。 嗯， 我记得有一天放学，因为需要骑那个自行车，需要骑可能几公里地几里地吧那样的，突然我正在骑，然后突然他就从后面追上来，就问我，哎，现在几点了？然后我看他一眼之后，我马上就特别紧张，就使劲蹬那个自行车。然后当时 你不回答人家的问题就 对，当时因为是冬天， 嗯， 然后那个两边全是那种雪沟，你知道吗？那个雪都特别满，然后当时整连人带车就摘到 里面摔下去了， 对，就埋到里面了。然后当时我到里面就躺到里面之后就不动，然后我就在等。我等，我估计他已经骑过去了，然后我再上来，估计等了有半个小时吧，等了好久，然后我就爬上来，爬来之后我就从另外反方向，然后骑回家，因为反方向可能要很远嘛。 嗯。 到我后来从事书法呀、画画啊，包括拍摄影、拍照片，就我会思考这些，就是了解人， 嗯， 童年和那种状态就挺好玩的。 后来你所以学艺术、学摄影。是跟这些感受有关的是吗？你是觉得通过这种艺术的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是你比较舒服的一种状态？ 其实我人生当中第一个转折点就像我冬里边的那个小孩一样， 嗯， 就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那个农村的那种生活，每天不知道，真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什么是学校我都不知道。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母亲就从城市过来，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一年都很少见我母亲，就一次这样的。 你是被寄养在乡下是吗？ 算是留守儿童吧。 哦， 对啊，人可能80后好多都是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在室内然后城市里面就是工作呀打工啊什么的，就很少会回到那边。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他回来之后说要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上学，就那时候我真的特别不情愿，因为觉得有很多伙伴啊，就突然间离开那个地方，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学，去那边干嘛，就我觉得那是一个转折点。然后到了那个另外一个城市之后，也是偶然机会，然后算是学上了艺术吧，因为我最开始学书法，我记得那小学的时候不都有那个就什么兴趣小组啊， 对， 一开始我是那个篮球组的， 嗯，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那个篮球组就是老师好像是干嘛生病还干嘛，反正就是我们自由活动，我的前桌是一个学书法组的，然后突然间他来找我要去陪他去书法组，其实当时真的不会写，然后我觉得那个环境那种气氛特别安静，就完全和篮球场的那种感觉 两回事儿， 对，不一样的。当时我就在那描写，我印象特别深，我第一次写那个书法写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时候老师走过来说，哎，说我写的很好，真的那一次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有人夸我，真的，你知道那种力量真的是，从那之后吧，然后那个篮球小组也不去了，就天天去写书法，就那种，就因为被夸吧， 嗯，被认可，那感觉很好， 对，就觉得、嗯、好像我在那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这样。 然后后来大学是学的摄影， 对，电影摄影 啊、 哦。其实我高一的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特别有计划的人，你像我高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将来可能不会从事绘画行业，基本上就会把我大学的一个计划呀或者将来往哪方向走啊都会想好， 都计划好了， 对，都计划好。然后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我为什么去考摄影专业，我大一会干嘛，会拍多少个片子，这都计划好的，我就知道我将来肯定不会去做摄影，就将来肯定是要做导演的， 就这个。 但为什么不直接考导演呢？要拐个弯儿呢？ 就是可能最早的时候受张艺谋影响，或者受这个王小帅影响吧。因为我在鲁美附中的时候，2001年吧，当时王小帅那个拍那市区的单车， 嗯嗯， 去到我们学校放映。王小帅本身就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 嗯， 对，当时哎，我就觉得学美术好像可以做导演，就当时有这个概念。然后当真正去了解一些电影圈的一些导演啊，这些电影作品啊，哎，我就发现像张艺谋导演啊， 嗯嗯， 就觉得哎，好像学了美术之后再去学摄影，然后再去转做导演，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吧。 嗯，其实目的是要做导演。 对对对。 嗯。 就可能会更加的了解电影。 嗯 嗯。 你们家里人没反对你这个选择吗？觉得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了，好像不是。 学画画的时候曾经反对过。 越反对我越干。自己主意。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很反对吧， 嗯， 然后不仅家里反对，然后家里会通知学校的宿舍的那一管理员吧，就看着我，就是每天晚上大家熄灯之后，哎，我就会趴在被窝里买了一个手电筒，然后有一个小的特别小的画板，我就把被蒙起来，然后在里面画画，就是每天那个管理员就会看着我，我们班的老师呢，班主任也都会比较看着我，因为我都经常会在就下课那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就会跑到楼上的画室里面去画画，到我那种值日的，就是每天不是有打扫卫生的嘛， 嗯， 然后就会忘掉啊，然后老师就会比较批评， 就会很痴迷一件事， 对吧？那时候就比较痴迷。我记得最早画素描的有一段时间，我在楼上画画，就突然间画素描，因为素描都是那种黑白的嘛，嗯，突然间发现那个画纸上有血。真的就是那个手画的时候，就是就也不知道做了多久，然后就会磨破了，对，就会到那样，就那时候会比较专吧，就而且尤其后来就是家里不同意就学画画， 嗯， 那个时候可能那种意志更坚强，越是家里不愿干越想学吧。 邢健生于1984年，小时候练书法画画，大学学摄影，毕业当导演，是新锐导演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作品《净土》获得英国电影协会设立的东方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大奖。2015年，电影《东》获得第39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他的电影审视生活，关注人性，唯美而冰冷。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邢健。画画这么痴迷，为什么不在绘画的这条道路上就一直往下走，要当导演呢？ 就是从书法，然后学书法到画画，后来考上美院附中， 嗯， 可能我那时候手法没有达到那个那么专业，或者那么一个境界，但是那时候你像我们班吧，就是有一个那个书卡，每一次可以好像是借5本书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每到课间的时候我就会拿那卡去借书，每次借5本，然后一堂课就可以把这5本看完，因为那时候画画的书都是带图的嘛， 嗯， 那时候好像我坚持了有1年多，我班好多同学就是说想看，哎，看古典油画的，还看什么抽象的，我都会告诉他到那个图书馆哪趟，然后哪排，就从眼界上来说看了很多， 嗯， 然后包括画展啊， 嗯， 那时候我在沈阳，然后经常坐火车来北京去看画展，但那时候手法可能达不到，所以说因为眼界达到了之后，后来就发现一个好像从绘画的这角度，无论是从古典啊、印象啊、抽象啊，我觉得好像真的很难去超越了，就他已经达到这个艺术这门类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吧， 嗯， 就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巅峰了， 但是电影还有发展空间 啊。对啊，电影还有，就那时候会很纠结，对，因为我印象当中我一直想，就那个时候状态就是想，哎，将来我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书法家或者是一个画家， 嗯， 一定会画出一个 让世界人看觉得啊，是一个从历史上来说是一个震撼的一个作品。就那时候会小孩嘛，那时候会那么想，但是后来真的发现很难。尤其我后来我去来北京看一个有个叫冷军的一个画家， 嗯， 看他的画，就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就会在想，哎，就我可能画一辈子，也可能画到死那天都画不到那样一个境界。但是那个他的那种作品又离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作品又有一定的距离， 嗯， 对啊，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就很难在这方面吧，就达到那我想要的那种状态。对，但电影不一样，对，电影是可以在活着的时候体现出它的价值。 哦，就转行， 对啊， 去学摄影， 啊， 然后要当导演。 当我考上大学进入电影摄影专业之后，从大一那天其实我就已经把这四年的一个大学的一个计划都已经计划好了。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入学的前一周，然后有一个师哥， 嗯， 他拍了一个片子，在国外拿了一个奖，然后在我们学院的小剧场上放。我看完片子之后，我就在想说，哎，我毕业那天，我也一定要站在那舞台上放一个我的作品，就拿奖的作品。然后那时候我就计划，我大一要上学期要拍几部作品。我好像是我们学院的第一个，就是一入校就拍了一个作品，一个短片吧。因为好像一般只有大二的时候才有拍短片的一个作业计划这样的，对，但是那时候也没老师要求，就是我自己愿意去拍。 嗯， 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国内拿了一些奖，然后到大三的时候就在国外也拿过一些奖这样的，然后到大四的时候就一切计划吧都实现了这样的。 那你这个东这个片子的最早的酝酿是在上学那会儿吗？ 08年末吧，当时写剧本，当初的时候真没想过说将来要拍，就没有那么一个宏远的计划，说哎，这个将来是我第一部作品， 嗯， 说我要拍成一个长片，然后要把这部作品呢去拿到国外拿奖，然后或者说将来要上院线，这所有的东西都没想过，当时就是想， 嗯， 真的我觉得很单纯吧，那时候就很单纯，几个人坐在一起想写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好的东西。 24岁、 那时候就是想法特单纯吧。 嗯 嗯，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剧本，不是别的什么？ 就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在想做一个我们看过的中国的电影当中不一样的，这是初衷吧。当写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就在回忆我以前的童年的一些记忆啊，或者我对人生或对一些事情的一个感悟。因为你电影到最后肯定是要拍人嘛， 嗯， 最终要归于生活吧。 没想过整个热闹点的就是要不一样，就是因为那会儿那个市场上的电影都是那样的，所以我要做一个跟他不一样的。 那个只是做那个事儿的初衷， 嗯， 但是真正落实到剧本，说我们要想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肯定是要归于说，哎，作为我导演第一部作品， 嗯， 那我可能会想一想我的生活中发生哪些事情， 嗯， 或者感悟的哪些东西，所以就会想到以前，就我最初真的会那时候会思考人生的一些终极问题吧，虽然很小，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和我的编剧团队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聊的时候，我问他们，我说，哎，你们曾经想过吗？聊过吗？其实有些人确实是在某个阶段的时候会想，我活了这么多年，我可能什么都拥有了，哎，我应该是不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嗯， 就都会想这些问题吧。 这个剧本出来了以后，拍摄实施的过程呢，中间隔了多久？ 从08年到13年吧，16年上映嘛，到上映是7年， 到上映是7年， 到13年是4年嘛。 4年之后才开始拍。 对对对对。 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 主要其实还是资金吧，因为 没钱。 对对，没钱。 那后来怎么有钱了呢？ 后来也没钱啊。从08年想做这事儿的时候，然后经历了一些算是打击，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之后。 怎么严重的打击？人家不认可你这本子，不认可你这个拍摄，说你这拍的什么呀？就那么一个老人，一片雪野，一个小孩，一只鸟。你要拍个片子还不说话？ 说实话，其实好多资方都没看过本子， 没看过本子就打击你。 对啊，我觉得就是 就曾经真的是遇到一个资方，都没有谈到本子，也没谈到具体的东西，就是在酒桌上，然后就告诉我说，哎，邢导，你那个你喝一杯白酒我就给你20万。真的，这是真的，就是。 那你喝了吗？ 我觉得现在聊起来像笑话一样吧。 那你喝了吗？ 喝了。 那给了吗？ 没给啊。就现在觉得聊起来很笑话。当时我喝的原因，我觉得也不是赌气吧，也不是因为说我相信他会投，我知道他不会拿，不会投，就是觉得对生活一种，那么多年，然后为了想做成一件事儿，一直做不成，就那一天就是想一个发泄，对，我知道他不会投，就这种事儿遇到太多了，然后遇到几年之后。 那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下一个同样的场合你还会出现，你还会去？ 没有， 不拒绝吗？ 还有另外事情啊，就是各种我刚才聊的，这是一种吧， 打击之一。 对，一种方式或者一种方 式，还有别的很多方式的。 对啊，还有一种就是问我直接说，哎，你想投多少钱？我当时还说是60万，还没说那么多。他说这样，我给你拿100万，但是我给你拿100万，你能让我得到什么呢？你是从楼上，当时我们在20几层楼，就是你是从楼上跳下去让我看一下觉得很爽呢，还是让我得到一些什么？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当时说完那个话，我就还有一些很现在可能说不来的话， 就完全没把你当回事儿，没把你的想法当回事儿，他就对他而言他就是觉得跟你开个玩笑。 其实后来我觉得这话，其实我们冷静下去想的话，如果作为资方的话，他的想表达的是说 我投资要看到回报 啊，对。但是他说的话比较 难听一些， 比较难听吧。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就说完就我就走了。对，类似这种事情很多， 就还是不看好这个东西能有回报呗。说白了， 对对对。然后也是这样，就经历了几年，就真的是看透了吧，然后也看破了，觉得为了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可能最后还得靠自己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投入了没有产出没有回报，是不是我的这个出发点会有问题，要做一下自我调整呢？比如说我去重新写一个在资方看来有前途有回报的东西，那也是作品啊。 其实我 调整自己呢， 其实我当时我不觉得，我觉得越是很多人看不好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越是一个好的东西吧， 越有价值。 对， 就是很多东西的价值不是大多数人所能够， 对啊，就像马云当年也很多人看不好啊。 嗯，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很多东西可能过于前卫，过于当下接受不了的东西。因为中国就东而言的话，真的没有无对白的电影，就没出现过。 在饱受质疑和打击之后，倔强的邢健还是把这个片子拍了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拍片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邢健。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素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